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对110年前这次伟大而艰辛探索作出最新阐释。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习近平说，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节日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心理专家表示，虽然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不断成熟，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仍然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面对青少年的一些小情绪，家长如果能够早识别、早干预，就能防患于未然。专家介绍，青少年常见心理疾病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以及学习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等。因此，当发现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时，家长首先需要理解孩子的痛苦，肯定孩子为摆脱不良情绪所做的努力，并且寻找情绪背后的原因。与此同时，父母保持融洽的夫妻关系，可以为孩子营造舒适的成长环境。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孩子会向父母敞开心扉，倾诉烦恼，及时化解负面情绪。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3例。为了保证测试赛安全顺利进行，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实行严格而细致的疫情防控措施，赛后的颁奖仪式就是一个缩影。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First place, 获得第一名的是韩国队。 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的系列测试赛，运动员给自己带奖牌的做法延续了下来。近期正在举行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上，赛后的颁奖仪式，获奖运动员、颁奖嘉宾和场内的工作人员都佩戴着 N95 或 KN95 口罩，由颁奖嘉宾手持放有奖牌的托盘走到运动员面前，由选手自己拿起奖牌戴在脖子上。另外，现场还有一名志愿者举着牌子，一面写着 Mask Off 摘掉口罩，一面写着 Mask On 也就是戴上口罩，从而引导领奖台上的选手们短暂摘下口罩合影留念。颁奖仪式上的防疫措施只是一个缩影，为了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相约北京系列赛事组委会按照冬奥会赛时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所有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竞赛区的工作人员纳入闭环管理。而作为这些人员的住宿酒店，位于朝阳区的定点酒店设置了物理隔离和覆膜的方式进行闭环和分区管理，实现了分区、分类、分级精准防控，做到人员不交叉，服务不交叉。同时，所有入住人员每天都需要进行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 按照分层、分区居住和一人一间的住宿模式。对于这些细致的防疫措施，前来参赛的荷兰和韩国运动员都表示了肯定。 The COVID measures, I feel really safe. 他觉得现有的防疫政策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全。那么，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竞赛体验。 I think it's fine. Everyone take care. 整体的政策总体来说都很好。那么另外呢，也让他们觉得受到了保护，再加上他们的房间整体来说也让他们感觉很舒适，所以整体来说是很愉快的体验。 从住宿酒店到比赛场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乘车和路线也都采取了闭环管理。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驻点酒店车辆保障工作人员梁冰介绍， 专车专人专座，确保这个车辆这个上座率呢是在50%以内。每天呢，就是咱们司机在接送完这个所有的这个外籍运动员以后，还要针对这个车辆呢进行这个消毒。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即将于10月12日在南昌大学开幕。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前六届大赛的400多个金奖项目带动就业达50多万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本届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共有来自国内外121个国家和地区4347所院校的228万多个项目956万多人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数量增幅达55%，参赛人次增长51%，实现内地院校参赛全覆盖、教育全学段参赛全覆盖、世界百强大学参赛基本覆盖。为了使更多青年学生有机会展示能力，本届大赛新设本科生创意组，设置单独晋级通道，同时增加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35岁的限制，保证在校大学生的深度参赛。据统计，前六届大赛中400多个金奖项目带动就业达50多万人，推动了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创业就业。吴岩表示，目前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专门课程3万多门，专兼职创新创业教师超过17万人。未来教育部还将打造一批国家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充实创新创业人才库和导师库，使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全覆盖、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体系。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1级优。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假日节拍。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打通声音产业平台，激荡融合交流火花，主论坛聚力融合创造美好，多角度认识声音价值，音频版权论坛把脉版权新时代，探索行业新发展，应急广播论坛首届全国应急广播播出机构峰会，融合智联共建传播。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10月13日至17日，看未知，创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